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7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好，今天是周一，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心情很激动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不太知道珊珊为什么心情很激动的水水。 以后这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是吗？就每次我都加一个我自己的定语。 对，然后我还要再灵机应变一个定语是吗？ 嗯，你以后可以想一个啊，就跟奇葩说的开场一样啊。 你让我把开头要说完了。 不行，开头很久，咱们节目开头10分钟起。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信息，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 右下角哪有关注啊？ 右下角有直播。右下角的直播，好，第二条的结尾是右下角的直播，好不好？嗯，第三条是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花 活力982。嗯，对。 你知道刚刚为什么我就是稍微的磕巴了一下吗？ 哪里？ 因为我发现导播间有一条腿就一直在往上抬。 没有，导播在睡觉了，在我们那边。 没有了，他没有在睡觉了，他是在锻炼身体。 我以为导播已经睡着了呢，然后腿是在机械性的往上抬。 他是在锻炼身体，就有一条腿不停地抬来抬去，抬来抬去。 咱们对面的这位导播同志戏真是太多了，我觉得。我每天进行导播间的导播看图说话，就能把整个节目充满。随风来了， 有本事你不要停，导播。 嗯， 锻炼2个小时。 踏水踏浪，我昨天有去看一场演唱会，然后我听到徐怀钰唱踏浪，就觉得哇，好老的一首歌呀。 真的耶，我发现好像我们很多喜欢的歌都已经有10多年了，对不对？ 对，我昨天是去看那个小黄车他的那个演唱会嘛。 嗯， 我刚开始以为应该是一个就是特别年轻化，没有很多没有听过的歌，后来发现是一场怀旧演唱会。 有朋友跟我说有，好像有孙燕姿是吗？ 孙燕姿很棒啊，孙燕姿唱了我怀念的，还有她的新歌《半句再见》，以及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畅 快， 我飞起 来。哒哒哒哒哒哒哒，总是那么灿烂。 OK， 嗯，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我这个周末其实过得还挺宅的。 是吗？ 嗯， 为什么呢？那你每天睡这么晚干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心情很激动，为什么心情很激动、 因为今天星期一呀、每个星期一都，我不告诉过你吗？每个星期一，每个月一号，每年的一号都是一个好日子。 就莫名嗨是吗？ 你要加油， 就可以大肆的把 flag 插上去， 努力工作。这星期我要努力，而且我刚才来的路上、开车等红灯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运程，这个月我好棒。 哪方面？ 财运方面。还是不要宣扬这种我自己默默信的小东西了。 不能就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了，好不好？ 那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除了随风呢 ，EZTT 阿卓也来了，他还说水水今天要爆照，爆了没有啊？ 天哪，你居然还记得，我都忘了， 忘了对不对、这才过了几天呢，一天而已哎。 没关系，一会儿爆照了，好不好？因为昨天我的 U 盘崩了，我会拿手机给大家爆，好不好？ 你给你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 保持微笑 ，OK。 我没有听说过有人 U 盘崩了，哎。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相片，就是我导了几张进去以后，我的 U 盘就再也不能被我的电脑识别了。所以我一会儿会爆了。 因为是你应该不想让它识别吧？ 我现在爆。 好。 那有本事你带来第一条资讯好不好？ 不好。 那我还带来第一条资讯吧。好。 啊，你要找那个图片是不是、 对啊，对啊。 那好，那我告诉大家一些今年的流行趋势好了。 好拼啊， 怎么了？每个周一难道不能该看看今年要穿什么颜色吗？今年呢，跟大家告诉一个小小的资讯呢，叫做粉色已经过时了。据说2019流行明亮的黄、红和蓝色。哎呀，我们知道粉色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是大行其道，从 T 恤啊到软装饰啊到各种品牌的包包，粉色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且粉色呢，同时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被称为千禧一代粉，成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的象征啊。那粉色呢，不再代表软弱，而是代表比如说女性的力量啊，等等等等。不过呢，这一轮粉色风马上就要过时了。伦敦时尚趋势预测机构的经理 Body 他说。我们确实感觉到粉色的热度已经开始下降了，粉色在2016年达到了顶峰。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我们大概有十个包包左右，有5个是粉色。 包买粉色吗？ 很好看哦，粉色。你什么意思？ 不是， 你满脸的不解是什么意思？ 就是包买粉色还挺难配衣服的耶。 你管我？ 我没有管啊，我只是在旁边就是悄悄的这么嘀咕嘀咕。 包买粉色很好配衣服吧，就是有个品牌的那个小小的包包，粉色的那种晚宴包很好看哎， 是好看的啦，粉色，但是5个会不会有点多？ 不会。我还买了一个粉色的小书包，我觉得很好看呢， 很好看，超好看的，我觉得你背什么包都好看。 稍等，我给你找找， 因为人长得好看，对不对？ 晚了晚了， 其实我已经找到我照片了，要不要先报一下照啊？ 好的，先报一下照吧。 Okay,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微微一笑的粉丝们，亲爱的朋友们，这张图片在我看来是水水人生的低谷。这张图片在他的高中时代，他穿着他美丽的校服，坐在校长办公室里面担任校长助理期间所留下的一张美照。 好，那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 好。哇，好棒啊！大家自己安静的看一下这张照片呢。 再给你们看5秒。 黄。 OK， 好，那接下来的10秒钟，咱们耐心的等待着大家的评价，好不好？这样水水，因为现在是7:38，打开直播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以及好多人还没有起床。 你不会要求我 8:30的时候再播一次这张图片，好不好？说好了，对不对？ 这样吧，我们每一个整点和半点之后，我们都来一轮 直 爆照，好不好？好不好？今天报4轮， 好， 好不好？ 我只要求不要互爆，可不可以？ 你还好啦，我觉得。 因为我在比如说咱们以前不都用人人网吗？可是后来发现人人网有很多 bug， 就是他会给你推送什么去年的今天的照片，那个时候的照片你可能已经惨不忍睹了，不忍直视。但是他会直接推送到你所有的好友圈里面，这个功能特别的可怕。于是我就关闭了人人网上所有的照片，所以我的人生没有丑照啊，可能也有了，大家不要被激起这是好胜心的，好不好？ 但是其实有一句鸡汤说的挺好的，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以前很挫，那起码说明你在进步。 哎，好棒哎，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的，还蛮喜欢这句话的。 最近我常常就觉得两三年前的自己很帅。 能不能不要总是说这种我没法接的话呀？ 接不下去吗？哇，我觉得卓你发了这个真的是耐人寻味。 在我们报了水水的丑照之后呢， 卓送了两个太阳， 卓连续送了两个太阳。可能是想温暖你吧，告诉你， 应该是 你人生的这些黑与灰终将过去，我送你一颗大太阳。 但你知道就是每年流行的颜色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流行色协会在决定吗？ 哦，是吗？有这么一个流行色协会吗？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流行色协会，它具体的名字可能不叫流行色协会啊，但就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会在每年开头或者是每一个季度的时候去宣布他们决定将什么颜色作为这一年的流行色。 流行色协会是一个全球共有的，还是说有很多流行色协会在不同的品牌里面有一些决定作用？ 是共有的，就是一个流行色协会，然后这个流行色协会会跟就是时装设计师或者是时装品牌去商量，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流行什么样的颜色也并不是说我就是今年突然而然的就有什么颜色了， 但是刚才呢，我提到的这个伦敦时尚趋势预测机构的经理叫做 Body， 他发表了这个2019年春夏时尚趋势，他说会看到更多主色调，比如说未来，红色、黄色和天蓝色会很受追捧。2019年春天，当英国脱欧正式开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被那些快乐活泼、类似乐高积木的明亮颜色所吸引。他的工作其实特别特别的好，你知道他是跑遍全世界去发现一种不同出现的颜色，不停出现的各种颜色，从不同的人那里收集新的讯息，就这个协会看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个工作，在时尚界 是吧。 那其实呢，很多企业在做市场和广告营销的时候都会参考最新的颜色流行趋势，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品牌吧，包括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珠宝品牌的那个蓝色盒子都是已经申请了商标的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颜色。那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个经理叫做 Body， 在圣马丁的毕业秀和首尔的时装秀场上看到了大量的红色，街拍中红色的频率也很高，他认为红色之所以流行是因为这是一种能让人类连接起来的颜色，毕竟我们的血液都是红色。这个理由也是蛮扯，我觉得是不是蛮扯的？ 我觉得好像除了血液是红色，骨头是白色之外，其他的都略有不同吧。 但是有人会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同一种颜色而喜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吗？我觉得红色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血液是这种颜色才很受欢迎的。包括我之前看过一个情感专家的说法，他说如果你相亲的话，第一次相亲一定要穿红色，会很容易给别人留下特别好的印象。 哦，真的吗？ 就有那种异性之间的 crush。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男生也要穿红色吗？ 那可能就不需要了。 两个人会不会都穿红色的话去，就感觉好像奔着结婚去 了，给您拜年了。但是女孩子穿红色其实真的很讨巧，包括咱们做主持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舞台上面如果小女孩穿 红 裙子，特别容易显眼。 你说的是正红色是吗？ 对，正红色， 不是粉红色， 不是粉红色， 不是橘红色。 一般情况下，你如果问我是不是正红色，我以为你会列举比如说深红色、紫红色，万万没有想到你列举的是粉红色。 然后铁锈红， 很少把粉红色放在红色的范畴里面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黄色各种各样明亮的颜色的确是很容易抓住别人的眼球，所以2019年的春季之前，各种各样的明亮颜色大家要开始考虑，其实也没有必要收入了啦，只是如果你喜欢跟着流行趋势走的话，或者是想要一些新的尝试的话，可以尝试这种明亮的颜色。 我昨天差点买了一件淡粉色的西装， 很好看啊。 所以你今天在讲到流行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我不太是一个会追流行色的人。 我也不是， 我一直不太清楚，就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样的元素。今年流行什么样的元素啊？ 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好像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元素，比如说像什么流苏，就在好像前几年好像哪一年就特别流行，什么 波西米亚风、然后那一年又特别特别的流行、然后好像后来又变成了条纹、然后复古什么什么什么的、 动物贴纸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对，我查到了中国流行色协会的网站，你要不要听一下？ 中国流行色协会吗？ 你看，中国流行色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直属的全国性协会，挂靠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1982年成立，1983年代表中国加入国际流行色委员会，协会定位为中国色彩事业建设的主要力量和时尚前沿指导机构，业务主旨为时尚设计、色彩服务领域及纺织、家具、服装、装饰、工业产品、汽车、建筑与环境色彩、涂料及化妆品等相关行业。所以其实中国流行色协会是加入了世界流行色委员会的。 世界流行色委员会到底管干什么用啊？ 就是制定颜色和指导色彩方针。 到底谁在听他的呀？就所有品牌都听他的吗？ 不会听他的，但是他每年就会发布一个这个，然后品牌好像就是你爱理不理呗。 那好吧，要不然咱们听半首歌曲好不好？浅蓝色是不是还挺应景的 ？OK， 天哥来了，以及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哎呦，今天终于看见你俩了，以前就听声音了。你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广播，所以才到活力酒吧里来找我们的，是不是？ 有没有觉得我们长得比我们说的好看？ 如果知道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会好好收拾一下了，就不会穿睡衣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一首浅蓝色先送给大家，我们听半首吧，半首之后马上回来哦。 好嘞。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条信息，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关于全球的第一个商业宇航员的培训中心。 哇哦！ 那 BBC 报道，英国的 Blue Abyss 公司将计划建设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空间和深海研究培训中心，让普通的民众也能开始接受宇航员的培训训练。那该中心坐落在伯德福德郡的皇家音乐学院旁边，预计是2020年底建成。那该中心的科技创新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50米深的游泳池和120间客房的酒店，那宇航员的培训中心和表演中心呢，也会坐落其中。听起来好像个度假村的感觉。 这是没有提到飞机场这件事情哦，宇航员是不是？ 宇航员。 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宇航员的培训呢？ 哎，你不知道很多民众其实都有那种上天的梦想吗？ 你咋不上天呢？是吗？就特别想上天呗。 你没有吗？ 我没有。 我会有这样的梦想哎。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就是不管是自己的经济条件实现了，还是说有客观的一些赞助之类的，我很想去太空旅行。 赞助？你会不会想太多啊，雨水？谁会赞助你去太空啊？ 搞不好我们俩红了呢。 先赞助咱们节目好不好？ 赞助，你这太空，我的天哪，你咋不上天呢？ 你我上天了。 想上天是吗？你就是想上天，你人生就是为了上天去的。 但你对太空没有好奇吗？ 我有，但是我怕死。就我很难理解吗？我觉得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很成熟的去太空旅行的计划。哎， 我觉得不是。哎， 你觉得多少年大家可以很成熟的去太空啊？ 我觉得万事都要有个念想 啊。是吗？ 嗯， 念想也要切实际一点好不好？ 太空旅行不是说你看现在 第一个，你觉得咱们有生之年可以长生不老吗？ 不可以。 哦，是吗？ 这个不可以。 哦，你还是正常的呢。 我是正常的。而且我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办法变成女性。 不好说，这个倒是不好说。但是太空这件事情我真的会害怕。大家不会害怕太空吗？就咱们看到的那种，比如说宇航员在太空当中被困，然后需要种土豆活好多年才能有人类来救他，这种大家不会害怕吗？这种是真实会发生的。如果碰到什么各种什么黑洞啊、时空隧道啊，一下就被稀释成粉末了。哎， 人有一死，你知道吗？ 或重于泰山，或像粉末一般， 或轻于粉末， 会不会太碎了呀？死的。 但你知道现在很多就是俄罗斯、美国什么的富豪已经开始花巨资，然后搭建自己的太空计划了。 我知道。 嗯，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是觉得，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程度上，人类已经开始了就是太空探索的这样一个商业化和这样一个个人的道路。 太空探索一定是早就开始了，而且肯定是在人类是持续的探索当中。 我说的是商业化和个人的道路。 哦，真的吗？应该也是有在探索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没有特别多的民众知道更多的详细的进程。 嗯， 因为这件事情应该在有探索之前是保密的吧。 商业的应该就是我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原来我自己比如说花钱， 嗯， 然后我只要肯我就可以去了。 嗯， 那现在这个第一个这种宇航员商业的培训中心不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你知道霍金有预言地球毁灭吗？ 地球毁灭多久？ 他当时很多年前说200年之内地球就会没了。 嗯， 然后前段时间似乎又发表了一个言论， 推迟了一下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的是2032年地球毁灭。 太吓人了。 真的真的啦。但是 我算一下，2032年我32岁。 嗯， 天哪，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地球要毁灭了。 脸呢余饮水，脸呢。我跟你讲，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身边的地球正在被你毁灭了。 就是你是吗？ 就是我，我是你的小太阳。可是霍金真的是在国际上发表过这样重要的言论，他说地球在不久的日子里面会受到小行星的撞击， 嗯， 可能会引起世界末日，人类将会在2032年毁灭。他这么说的啦，就很多人也不太相信他自己的言论，他的言论。 但是关于末日预言这件事情，其实人类一直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末日预言。 是的， 就比如说像是2012年，对吧？ 对的，对的。 玛雅文明预测的那个地球的那个毁灭日是2012年，嗯，然后当时我还看过一些文章，就是关于就是末日论的一些信徒。 嗯， 就是你知道世界上真的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坚定的 相信 末日论 的，是吗？嗯， 然后就有一个很 末日论是什么意思啊？它是指世界上存在世界末日，还是说末日他们相信的是哪种末日？ 他们相信的就是比如说我相信这个预言的末日，嗯，我就认为比如说这个预言说2012年12月31号，世界会毁灭，他们就会相信。然后有一个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就是有人问他们，比如说我今年已经是2013年了，就说看吧，末日论是错的吧。 嗯， 然后有心理的研究会去研究这样的一群人，会发现他们的内心反而更坚定末日论。因为他们 为 因为他们会觉得是某种未知的力量把这个东西推迟了 啊。哈哈哈， 明白吧？ 好棒啊，他们就是无论怎么样都要相信来，是不是？ 对，我从来都不信末日论，嗯，你信吗？ 我不信。但是刚才随风提到的那一条，随风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我说的霍金的那个判断，他说他也看过，但是科学界给出的普遍的评价是霍金的判断没有科学依据。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的评价是也不知道霍老师在干嘛。 但霍老师这么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做出这么随性和任性的一个判断？ 只是个人的言论呢，很多很严谨的科学家在后半生的时候都很扯，对不对？我是认真的。 哎，你用的是扯这个字吗？是扯扯吗？ 是不是爱因斯坦他前半生发表了自己的就各种那个他自己的科学论相对论、然后在他的后半生科学界根据他的相对论推演出来的东西他反而不相信、 就是上帝不会掷骰子是吗？ 对，就不管怎么样啦，我是不相信世界末日啦，可是也你们爱相信就相信、我们还是要活得开心比较重要。 对，但科学家很容易在比如说中老年的时候进入到一种非常神秘主义的那种就是怪圈里面去， 是的 他们就开始相信一些未知的力量、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 或许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探索不到科技的就是科学的尽头，找不到一个终点，然后相信了神秘的力量，有可能。 但你知道我就是前两天还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就是他的学历蛮高的、然后他就说其实实际上 最高能怎样，不就是博士吗？ 那也没有办法了呀，就人类目前设立的，我们昨天不是刚刚才回来， 就直接说他是一个博士啊， 敲黑板，请问就是学士、硕士？ 法国巴黎大学13世纪初的时候， 哇，记性好棒啊！ 你已经不记得了对吗？ 我记得， 你连问题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 你刚才说请问，愣了5秒我才抢答的。 OK， 那这个时段告诉大家的第二个消息呢已经结束了，就是告诉大家说对啊，就是第二个消息嘛、 我还蛮想继续研究一下那个商业与航员培训中心的。 OK、那我们就等他就进一步这个度假村建到第一个阶段完成的时候我们再追踪一下、好不好？ 在线当中是不是？好吧，那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要不然就送太阳女神好不好？送大家一首太阳女神。8点钟之后珊珊叔叔会继续来陪大家聊天， 来到是北京时间8点整。 あれから数え切れない季節重ねて尖ってた波を脆く砕け散ってかキャンバス広がっていく景色を眺めて僕は君を探してる出会いは特別な朝なんかじゃなくていつものありふれたここありふれた会話そんな風に君が笑う何気ない瞬間 えきれない季節重ねて溶かってた波が脆く砕け散ってく夢のキャンバス。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关于电影的资讯。 好棒。 那首先要带来的是阿凡达的消息。 嗯， 是不是觉得上一次看到阿凡达已经是好久远好久远的事情了？ 嗯 嗯。那目前呢，阿凡达是已经卡梅隆，詹姆斯卡梅隆在阿凡达2当中采用的是全新的裸眼 3D 技术，所以在看阿凡达2的时候，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再也不用戴上就是厚重的 3D 眼镜，而可以凭借裸眼直接观看到非常绚丽的 3D 效果了。 哇，好棒哦。 嗯，然后阿凡达2之前是已经确认的，就是阿凡达1当中的主演萨姆沃辛顿以及佐伊索尔达纳都会再次的出演阿凡达2。 嗯， 嗯， 我是觉得这个电影中间间隔真的有点太长了。 好饭不怕晚吗？ 而且之前就是阿凡达一上映的时候已经累积下的是27.887亿美元，也就是人民币大概有100多亿。 数学不好的人就不要努力再算了嘛。 你算一下，27.87亿 一定超过200。 你按七算。 按七算吗？ 嗯。 20多少？ 27.87亿。 28乘以7，196。 195万。 嗯，好的。 195亿。 真的是一点连那个估算都不行的。 就是100多亿嘛，对不对？不到200亿、 嗯， 对不对？ 嗯。 我现在工资也不到10万。 嗯。 对不对？都是这么说的呀。 嗯。 数字就这么说的。 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的工资每个月工资不到100万。 我也是不到10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差不多是不是？但是你是真的觉得《阿凡达》来得太晚了吗？它的续集 来得太晚了， 为什么呢？嗯、 上一次《阿凡达》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2011。 不是。 还要再靠前吗？ 嗯。2008年。 我不相信。 嗯，真的，你去查。 我不相信、欸、 真的真的，他本来说要拍个7-8年，后来不停的跳票，就不停的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推延推延，然后本来说今年要上映的，好像今年又不行了。 哦，那应该是，你不觉得这样反而会让人充满期待吗？ 是充满期待啊，但就是等的心慌啊。嗯， 你等点别的事儿不行吗？ 我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等电影。 等阿凡达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阿凡达2马上就真的可能要上映了，是不是？ 嗯、 而且是裸眼 3D 的观影效果。 对，裸眼 3D 的观影效果。 还是会充满了一些小小的期待了。 其实电视的技术变革，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啊？比如说李安的那个120帧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在我看来就是一次非常革命性的视觉突破。 他怎么视觉 你看了吗？ 突破了吗？没有， 就是还要在那个就是 电影吗？ 嗯，还要在二手网站上抢那个票，300多块钱一张。他就是在那个北京和上海，总共全中国只有3个屏。 嗯， 北京有2个，上海有1个。 拍片为什么这么紧？ 不是，就是它那个屏幕对于那个就是技术和硬件的要求特别高。 嗯， 所以说就是在北京是有2块屏，然后有一块是在朝阳门的一个电影院。 嗯， 然后我去看了，那个真的是视觉上的一种革命的感觉。 什么时候上映的电影啊？ 去年。 叫什么？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没有看呢，我都没有听说过。其实 就是因为那部电影我看了 3D 和120帧、两个我都看了，但两个版本明显就是120帧会更好。 3D 反而不好吗？120帧是什么意思、 120帧就是裸眼 3D 哦、 就是所谓的裸眼 3D、然后你就是看过去以后、它那个景深特别深，然后你、你可以看到非常远的一个， 就是一个街道，就很像一个很长很长的街道的感觉。 对、 所以120帧真的很好玩是吧？ 很好玩。因为其实实际上如果他出的120帧的话，李安那部电影有因为120帧这件事情被限制了很多，因为这个电影还那个技术不是很成熟。但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这种就是硬件和技术上的突破其实现在也非常重要。因为你在故事方面确实是很难再去有一个新的突破了。 你不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悲伤吗？在故事方面很难有新的突破，所以只能从技术角度入手。 不是只能从技术角度入手，是如果能从技术角度入手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那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昆汀塔伦蒂诺就讲过一句话嘛，他说故事早已被我们讲完了，但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就是讲故事的方法。 讲故事好像一共有多少种套路， 对， 是不是他总结的，对吗？就每个故事有不同的风格，其实好像会讲故事的人看到故事的开头就印制到故事的结尾。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故事就很多套路吗？ 什么呢？ 就是美，对不对？ 你是在等我咳嗽完抹鼻水？我惊呆了， I'm so shocked。 你的人生故事就是美啊，对不对？美是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套路。 可是你刚才说李安的那部电影，他给了你一些视觉的冲击，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这是人生当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吗？ 是。 你给我讲一下细节，我不太懂。 上一次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在《阿凡达一》的时候。然后李安好像最近和詹姆斯卡梅隆走得挺近的，因为他的技术支持都是詹姆斯卡梅隆。 是真的是吧？ 他在拍那个《少年派》的时候，詹姆斯卡梅隆就赞叹李安说，李安这部电影超级棒，然后特别是就是整个特效和画面。我当时就在想说为什么詹姆斯卡梅隆会去赞李安的电影。后来发现是他们公司做的。 其实一家人。 然后你知道就是阿凡达上映的时候08年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一个小胖子，然后当时呢因为阿凡达实在是太火了，然后那个 IMAX 还是那个 3D 吧，那个时候还没有 IMAX 好像，然后他就买票的时候真的是买不到了，他就买了第一排边上的位置。你知道吧？ 我好像在第一排看过电影，很累。 然后他就是他那天吃的有点多，就吃饱了去的，然后他就在边吃爆米花边看阿凡达的时候就看到了。你还记得阿凡达有一幕是他们就坐在一起，就左边摇右边摇，就给那个人祈祷吗？然后这个小胖子就被摇吐了。 怪不得他是一个胖子，他明明吃的有点多他还要吃爆米花。 对。然后但那天我看完比利林恩中场战士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是觉得其实你的视觉在被那种画面突破的时候，你的心灵真的是不是会被震撼的。 可是这种事情是不是不能常有啊？比如说你突破一次你觉得很震撼，两次没劲就还好，三次会不会觉得我还是想看朴实的故事？ 宝贝你相信我，眼睛很挑剔的。你不会常有这样的感受的。 对呀， 大概就过几年才会有一次。 对呀， 这个、 所以说这不能是电影界发展的方向啊。 这个，但是你知道每一次这个视觉突破完了以后，它都会带来新一波的这个适应。就比如说像以前好不容易有一部电影出一个 IMAX 的版本，大家都要争相去看。但你看现在哪一个大动作大场面的电影不是 IMAX？ 都 是 IMAX 的。 然后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的观影习惯方面来说，我觉得如果这部电影是大场面大制作不是 IMAX 我不看的。因为我就觉得没必要。就是比如说电影院的那个小屏和家里面对比起来也就大了那么一点儿。 放电视上。你家里电视很大吗？云水 整堵墙。 不吹牛会死吗？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对比起 IMAX 给人带来的那个感官上来说，你就觉得小厅的那个屏幕实在是太不过瘾了。但是故事片你就觉得好像好像屏幕不用那么大，对不对？你稍微小一点看起来可能更有感觉。 也可能会自己看，自己一个人在家弄一杯红酒什么的，关上灯或许会更有感觉。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就像这种视觉的冲击会不会有可能 对男生的影响比较大啊。 对女生也一样， 是吧？ 你没有看120帧。 嗯，我没有看。 其实120帧我理解应该就是裸眼 3D 吧。 我不知道哎。 吾皇说过年档去看一部叫做澳门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澳门风云的时候。 澳门风云啦。 其实实际上我是觉得这部电影 澳门风云咱们在节目里聊过呀。就是之前那有一个类似枪战片还是什么样之类的、也是好像也在拍续集吧。 你说纵横四海吗？ 澳门风云吧。 澳门风云是一部我觉得我没有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哎。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我感觉不太好看的电影。 人家去看了的。 去啊，你开心就好。 光说贺岁档的时候去看澳门风云的时候，第一排我们算是躺着看的，感觉就在跟发哥一起玩牌一样。是讲发哥是赌神的故事是不是？那其实你知道第一排看电影真的是还蛮累的啦，就脖子会断掉， 很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看 IMAX 第一排的各位同学他们是怎么想的、就真的是 因为买不到票， 需要在那个点看，然后又买不到票。 对应该是才会凑合第一排。 我就不愿意就是这样去怎么说，因为澳门风云的票房应该很高。 是吗？ 你知道在2017年我们国家有就是据统计是有86部电影上1亿的票房吗？ 我不知道。 我查了一个数据，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件就是中国内地的电影界其实觉得还挺无厘头，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去正视的一件事情，就是好莱坞要打算重新去审计内地的票房了。原因是因为不信任内地公布的票房次数，那好莱坞是首次宣布要对中国内地的票房进行审计的工作。然后结果最快在今年的第3季度就会出炉。那由于少数票房可以让好莱坞制片片场分到更少的钱，再加上就是内地市场近来传出了不少关于票房瞒报的事件，所以导致好莱坞开始怀疑中国内地票房数据的真实性。然后我查了一下，在2016年我们国家内地过亿的电影达到了86部。2016年据我们内地的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是达到了457亿元。天哪，所以阿凡达一部电影就可以占到我们整年的票房的三分之一，将近二分之一耶。 阿凡达是指应该这么多年 就全球票房， 全球 票房，全球票房也很了不起了耶， 很厉害，20多亿肯定是特别厉害的嘛。 美元的话，然后较之2015年是小幅增长3.7%。然后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荧幕总数达到了41179块，是世界第一的。就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影屏幕。然后刷新内地电影史单日6.6亿，单周的就是单周36.3亿，单月68.9。 刚才这一段是什么？单周单月，你好好讲了，你断一下句嘛。 就是一部电影在单日的票房最高的已经刷新到了6.6亿。单周的刷新到了36.3亿。然后单月刷新到了，就不是一部电影啊，是总和。 明白。 然后一个月的刷新到了68.9亿。然后单片刷新到了33.9亿元。然后2016年过亿的影片至今，我搞错了一个数据，就是至今为止到2016年已经达到了86部。就是从第一部英雄开始吧。 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第一部英雄的那部开始。 哪一年？ 英雄很早了，英雄应该是 从中国有电影市场到2016年为止。 对，总共是86部。所以我就刚刚在看这个数据，为什么这么奇怪？对，86部很多哎。你想86部电影都已经上亿了，现在好像每一部大片好像不上个亿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的感觉。 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对不对？ 其实主要是因为现在就是内地的票房会出现一些爆假的情况了。所以好莱坞这样做其实也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们电影票房是不是应该稍微的真实一点。 OK， 那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电影票房的这样一条新闻，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奥斯卡的一个消息。那每年其实奥斯卡都会公布新的就是委员会的成员，那今年的奥斯卡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于近期公布了。 是的。 在中国明星方面呢，有很多明星是入围了这样会员的一个名单。 范冰冰是不是在呢？ 对， 范冰冰就是，对吗？ 对。 还有冯小刚老师。 冯小刚老师进入的是编剧的部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正式公布了2017年奥斯卡新成员名单，此次新增了777名成员。然后入会名单当中，中国的电影人张曼玉、姜文、梁朝伟、刘嘉玲、范冰冰和甄子丹等入选演员部分。陈可辛、许鞍华、杜琪峰入选导演部分，而冯小刚是入选了编辑部部门。那成员可以参与奥斯卡的评选活动及颁奖典礼。怎么了？ 然后呢？你知道我接啥呀？这个好棒，厉害，这么多人入围了。然后呢？ 没有然后啊，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因为奥斯卡算是全球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电影颁奖典礼嘛，所以说中国就是电影人不断的加入，其实也会给中国的电影带来更多的机会。 好像有人大家在说，不知道今年有这么多中国演员包括中国导演入围组委会或评委会之类的，会不会有中国的电影在今年奥斯卡的上面冲奥，是不是冲奥有望，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讨论和预测了。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我们的电影应该拿出一些法国人的精神了，就是不要用冲奥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因为其实奥斯卡虽然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但毕竟其实听得懂中文的就是人还是少数，而且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毕竟也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我们预想到的一个水准。所以其实实际上中国电影并不需要奥斯卡肯定而进行自我肯定了， 总是希望得到的吧。比如说李安当时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对吗？大家还是有欢欣雀跃的小感觉的吧。 对， 就觉得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我觉得对于这种国际上大奖项，还是要抱着一种还是要努力一下的感觉啊。我们现在没有资格去云淡风轻的说无所谓了，奥斯卡对我们无所谓吧。 外语片我觉得是可以就这样的心态了。外语片是可以这样的心态。但我总觉得就是国内有点把奥斯卡炒得太热了，其实奥斯卡本没有那么夸张。 奥斯卡没有炒得很热了。 有了，每年都会有很多关于就是冲奥的就是新闻。然后你知道每年其实每一个地区和 每年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闻， 但是奥斯卡算是就是因为奥斯卡和诺贝尔就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个是在国内其实每年在颁奖之后都会引起一些讨论的奖项，就是特别是关于国人心态嘛。 什么心态呢？ 就是觉得太重视了，然后太看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我真的没有觉得大家在太重视，就是没有获得，有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奖项跟我们的普通人生活根本没有关系啊，就只是获得了我们觉得很开心。然后如果没有获得的话，就希望电影人或者是作家们在努力啊。 我决定选你，你开心就好。你这么觉得就这么觉得吧。 没有再重视啦。 好。 你觉得谁会，你会碰到一个朋友说，哎呀今年奥斯卡中国没有得到奖项我好难过。我不觉得有这样的人呢。 没有。就没有这样的人。分享的是关于电影的三条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就是准备今年的一些电影单呢？其实看电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对我来说，不仅是进电影院看现在正在放映的电影，同时呢也要自己去找一些好电影在家里看哦。 好，那继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两件事情都跟周一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周一是特别需要打气的，或者是需要大家精神起来的， 打鸡血的一天。 是的。如果打鸡血大家会用什么方式呢？一定会喝咖啡，对不对？ 转的真的好硬。 哎，周一大家会喝咖啡的吧，总得提提神嘛。那最近呢是有一个人 是在合肥的一个学校，合肥学院校园里面多出来一辆奇怪的巴士车，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注意。它长什么样子呢？长得是这个样子。哎，这个巴士车是干什么的呢？停在学校正门口的草坪之前，三面通透，长约10米，高4.1米。车顶呢是有着霓虹灯管制成的 24-hour store 的这样的标志，还有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监控摄像头。那车身的背面呢是一组用来播放广告的视频墙，在正面的出入口隔着一台自动贩卖机。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辆无人售货自动驾驶的巴士，有没有听起来蛮酷的？ 酷，可爱。 无人售货自动驾驶的巴士哦， 它其实就是随机的在那个地方跑，然后碰到什么东西就转弯，对不对？ 应该是 这样子。还是它有固定轨迹？ 进入巴士之前你需要下载一个 APP 啦，但是通过扫描巴士的二维码，车门就会自动的打开。巴士里面没有收银柜台，没有服务人员，正对着门的一侧摆放了一整排商品，还有微波炉，还有冰箱。接着呢，用 APP 扫描这个商品上的二维码，你就能看到你所选择的商品被添加进了购物车，最后点击付款，利用这个他们关联的移动支付方式进行支付，自助购物就算是完成了。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东西确实是比较炫酷。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 AI 会逐渐的代替掉售货员这样的一个职业啊？ 会啊， 对不对？ 对呀、 啊，就是售货员会越来越少了。 是的呀。 其实我还挺喜欢和售货员之间有一茬没一茬的搭个话什么的。 你到底是买东西的时候有多么不赶时间？ 就赶 跟售货员聊什么呢？ 就赶时间的时候会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交流。但是 你是觉得跟售货员聊天的这种方式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消失的一个生活休闲方式吗？ 不是，我是觉得如果它缺失掉的话，我是觉得好像感觉到有点孤独。就比如说你想象一下一个 场，没有朋友吗？雨水，你不能跟我聊天吗？ 我觉得 你没有去商店买咖啡的时候跟售货员聊。 不是，我觉得你今天很爱顶我了。我讲的是一种心态，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晚上了，然后你突然比如说你想去吃一碗泡面，然后呢你家里没有泡面了，你是觉得下去有一个小卖部，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边卖泡面，然后你跟他说我要一个泡面，然后他拿给你，你感觉到更温暖一点，还是说你去一个自动售货机，然后点击泡面，然后砰砰他就这样掉下来，你觉得温暖一点？ 我跟售货员有必要这么温暖吗？如果那个售货员是非常嫌弃的说好给你泡面，你觉得温暖吗？不是每个售货员都很可爱的，好不好？ OK OK OK， 好。 关键是我为什么爱顶你，能不能等我说完再说啊？先分享了一堆鬼数据，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还分享错。能不顶吗？生气呢。来吧，这辆巴士什么呢？这辆巴士的创始人叫做 Cornwell， 也是这个 APP 的联合创始人。那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创立了这样一个移动咖啡车，在2年多内呢进入了70多个国家地区市场。现在呢，这个所谓的无人购物车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一个新项目，为此筹备了好几个月。那在发布会之前，这个公司移动车也是提前一周从浙江桐乡那个工厂里面组装完成，被特种车运送到了合肥。然后不管怎么样，是在合肥学院出现了这样一个车子啦。他们其实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担心，比如说出现电池断电啊，车内照明不够亮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现场情况。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辆车还是蛮酷的啦。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内部的情况啊，就进来之后有一个一整排的货架，可以供你选择的商品。这是一个自称创意永不枯竭的人，这样咖啡车如果大家在校园当中碰到的话，会不会去选择在这种咖啡车里面自助购物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时段8点半之前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贴纸吧。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比较焦虑的情况。最近是由钢铁侠的女友的公司出品了一款贴纸，这款贴纸能够缓解焦虑。出演钢铁侠的这个女星叫做格温尼斯·帕特洛， 她是酷玩乐队主唱的老婆。 是的。那在个人她的时尚网站上面呢，推出了一款人体贴纸，官方描述这款产品有缓解焦虑、恢复肌肉酸痛、令人平心静气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都非常需要， 需要缓解焦虑。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你全身都贴满这样的贴纸。 你要反省一下，这条资讯我独自跟大家聊，你反省一下，你为什么今天从进来开始做到惹到我，好吧？你现在开始反省， 你就是缺少 贴纸。一会儿给你留一分钟的时间自我反省以及自我表达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来吧，这款贴纸呢叫做 Body Vibes， 它的产品据说使用了 NASA 宇航服的同款材料。一套贴纸的售价呢，一般在6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这个贴纸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钢铁侠女友长什么样子。哎，没有看到脸，看到了身材，但是在他的左臂上面的确是贴了这样的贴纸。当然不会有人真的带上这款贴纸去太空旅行，或者是去寄希望于保健的作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款贴纸似乎是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讨论。有人说，哎，从推广的文案风格上面，确实更像是生活方式类产品的推销。比如说，它的用一句话概括这个产品描述，大概是一条价值$100的朋友圈。 嗯， 那当然也有人评价说，他作为一个演员，如果对自己的演技有充分的自信的话，就该安守本分，不应该去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儿。 你觉得蛮有趣的呀。 还行是不是？ 嗯， 还是有可能用到的是不是？ 对，而且其实我挺喜欢就是好莱坞或者是欧美的影星就是搞一些有的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除了演戏，当然是不耽误演戏的本职工作啊。然后如果是在其他方面的话，其实他们总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爱好，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像这个贴纸如果是在我就是能买到的地方，价钱如果不会太贵的话，我会买。 嗯 嗯， 好像刚才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套是60美元到120美元。 嗯，几枚呢？ 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几枚。 对, 对, 对、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会买了，因为我觉得没有用。你真的相信贴纸有缓解焦虑的作用吗？ 我觉得我们认为它有这样的作用会比较有趣。 嗯， 因为我觉得有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特别重要。 大家觉得像这样的贴纸有可能会有作用吗？ 嗯，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去逛街的时候有碰到那种，他说像这样的贴纸啊，可以缓解你的肌肉酸痛，或者你涂上这样的什么乳液可以缓解不适感。 嗯， 然后他让我先用手拎了一个水瓶，让我觉得大概那样的重量，然后他开始给我做一些什么，带上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贴了个贴纸啊，让我再拎一下那个水瓶，我的直观感受的确是变轻很多。 嗯，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在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还是说我的心理作用，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生理上也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就是让 心跳反射这种是吗？ 或者是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幻觉吧。 嗯， 会有。 但是这种幻觉应该是一瞬间的，对吗？ 嗯， 就会立刻消失。 也不是幻觉吧，就可能是说因为你身体的就是比如说功能什么什么的，瞬间有一个突然的调整， 嗯， 然后突然带来的一种感官上的改变吧。 嗯，有可能。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的话题，在8:30之后到9:30之间，跟大家聊一聊北京胡同以及北京老四合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事情。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云浩。 是的， 那我和大家明天早上7:30再见。 好的，送大家一首，Good Day。 days they turn out being my show. I got this good, good feeling. Yes, it's something I did. No need to sympathize. No, no, no.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Oh, it's like my soul, song is playing everywhere that I go. I don't know why some days they turn out being my show. I got this good, good feeling. Yes, it's something I did. No need to sympathize. No, no, no.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英浩，大家早上好。 哎，早上好。看到更多的朋友进来直播间里了。彼得洛夫小狼，我们说这是怎么播的，用手机吗？不是啊，我们是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用嘴播的。 是的，残忍的一周又开始了。 在开车的时候呢，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想看到我们本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 没错。 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哎，我突然发现哈，就是你那个手机如果是用那个花椒打开我们的活力982的话，你即便手机在黑屏的情况下，就是你自己去忙各种 事，也是可以听声音的是吧？ 也是可以听声音的。 你这么发现是不是有一次曾经被打断了 啊？ 就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手机开始继续播花椒的声音了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才，就是我刚一路上，我不是早上的时候会从我的早餐摊骑自行车过来。 坚定的给自己打造自己拥有一个早餐摊的这种富豪形象。 对对对对对对，全北京的连锁早餐摊，鸡蛋煎饼果子。本来今天早上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说这个胡同串的文化的。就是因为呢，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北京城嘛，在这个京城当中呢，难免会出入穿行到各个胡同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有没有类似胡同的这种建造结构哈？应该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文化脉络的城市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结构，但北京的这个胡同文化是我们生活在这儿必须不得不提及也难以去规避的，尤其是早些年的时候没有做胡同大改造的时候特别的多。你离得最近的胡同你有没有，你肯定没有住过胡同。 你稍等啊，你刚才来骑车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发生什么呀。 花椒直播什么发现黑屏的时候是可以听见声音的。然后你说你今天早上从早餐摊骑自行车来的路上， 对， 我以为出现了花椒的声音呢。不是是吧？ 不是，是我早上的时候，我不是就习惯看一下你们俩直播的状况吗？监一下工，然后呢，我就把活力982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然后我不就骑自行车，一个手就这样压着手机，压着车把。哎，我发现关了手机屏以后，你们俩还在叭叭。 是的，一直在有流量跑。害不害怕？ 害怕。 希望你以后从七点半的时候开始看我们俩播。 好。 然后八点半来的时候，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 怎么办？我还没有起床。 好吧，刚才你问我说我有没有比较熟悉的胡同，对不对？ 熟悉的胡同记忆，就有没有离的哪条胡同比较近？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啊，我是山东人。 山东 我是2008年来北京读书，然后才在北京留下来的。可是就跟在胡同里面的回忆真的很少。 嗯， 除非有的时候去吃饭，偶尔会进胡同。但是我这个很路痴。 胡同里面藏了很多小馆子，稍后可以给大家讲几个。 比如说鼓楼大街上面就有很多蛮好吃的东西。 对，南锣鼓巷那边就是一片嘛。 嗯， 然后还有那个前门，现在是已经完全改造完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旅游文化一条街。 嗯， 就是藏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其他的很多胡同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小资有文艺腔调的胡同，会把那个餐厅安插在这些胡同里面。就是越难找好像越容易吸引人去，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去那种谁都能找得见的地方，那种门脸特别大的地方，都想找点有小资情调的地方，都往胡同里面钻。 你是对北京胡同有很深刻的印象吗？ 我曾经差点有一次是住在过胡同里面，因为刚来北京那会儿，你知道我秉承一个信念，就是城中心一定是在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所以我要住在我们的二环一里。但后来发现，就是离开学校以后，后来发现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片可以住的地方实在是不多。但我当时是有去找过胡同里面能租的房子的，然后呢，那会儿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哎，胡同里面住了真的是有很多我想象不到的这种成员，比如说。我想象当中它应该就是老的那种四合院或者比较老的那种平房，然后就是很多老北京。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比如在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那边都有一些胡同区，它是已经进行翻修改造完毕成为了二层，然后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哇，整个胡同里住的全部都是老外。他们比我们更喜欢就是胡同接地气儿的那个感觉。尤其我进到有一片的时候，发现他那个院里哈，大概一个院里面有8户，就是8开门，8个门，8个门就是8个单位，其中有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然后就是，就是有没有一种联想到某个历史 世界，有种联合国的感觉，是不是？ 对，一个小联合国，然后都是拖家带口的，还有留学生在那住，瞬间觉得更有意思。但当时那会儿胡同里面的那个租金已经非常高了 啊。是吗？ 对，比外面的那种普通的公寓啊或者民宅 还要高。有一阵儿应该是胡同里面的租金会很低，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刚刚开始工作，然后经济条件没有特别乐观的年轻人会选择住在胡同里面。一个是生活还比较丰富，可以接老北京的地气儿。然后另一个就是的确好像会比较便宜，因为很多是平房嘛。但是现在应该是胡同越来越少了，胡同成了北京一个稀有的资源。 对， 还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造。 是的。现代化的一些改造，好像我印象当中最大的地儿就是俩，一个就是前门，因为它是新改造的。以前我住在崇文门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每个门都住里面的感觉。住在崇文门的时候离前门很近，然后前门进去原来没有改造之前的时候，其实跟南锣鼓巷那边的感觉也比较相似，里面也有一些老字号，什么瑞富祥啊，然后等等，可以说品牌吗？可以的， 可以， 就是等等等等这些百年 暂时可以了，此处招商。 都还在，然后也是曲里拐弯，就是9转18弯，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的，很多条胡同并行在一起。后来改造完毕以后，它不是就有了那个主的那一条吗？就中间最粗最宽广的那一条，也就容纳了最多游客的那一条。然后还有就是南锣鼓巷好像目前正在改造中吧，这个的 是吗？ 对， 就是此时此刻南锣鼓巷还在改造中。 从2-3年前我记得再去到那边的时候，因为外地有朋友来总会想说，哎， 南锣鼓巷转一转， 南锣鼓巷转一转， 快来听听歌，然后吃什么什么酸奶呀、啊？ 对对对对，一定要去的嘛，那片儿。几年之前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就 经常 看到，也经常去，也经常发现它总是有一片儿，这片儿要么围上了，那片儿要么围上了、现在好像是大面积全围上。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胡同改造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胡同里面生存或者生活过，或者是没准办公室就在胡同里面。哎，如果有这样的关于北京胡同特别美好的记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是看到很多网友就真的很珍惜北京的以前那种老北京的环境。比如说有个网友说了，说我从北京南站出来打车回家，总是让司机师傅不绕环路，而是穿过城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夏天，可以看到大树下摇着蒲扇纳凉的老人，胡同里面奔跑的孩子，只有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这是北京记忆中的北京。 这个司机应该不会想要拉他们，因为那个胡同里面走车还是真的很难， 好难呐、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胡同是你开车的话，外地司机或者不了解的司机是进得去出不来， 嗯， 因为它是外宽内窄，你越到里面生活气息越重的地方，这家放个自行车，然后那家放几个筐，然后这家门口的大爷在坐那儿乘个凉，你过得去吗？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胡同里面真的特别发现那种很容易发现那种停车停得很厉害的人，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开得出来， 就挨在那儿，挨在墙边，也可能只有一厘米那种感觉。 嗯，这应该是老北京，我们老北京司机独特傍身 的 一个技能。对、 嗯、 对对对， 在胡同里面蛮适合骑自行车的，我觉得。 对，这倒是，而且在胡同里面骑自行车一定要骑那种二八自行车，铃铛声特别大的那种。 现在去哪弄二八自行车？ 我就说感觉哈，因为那个画面感好像它跟那个胡同应该是匹配的，对不对？嗯、哎，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啊！ 叮叮叮叮叮叮叮，对不对？ 哎，让一让， 对 感觉 对，要 不 然就是。啊，骑个三轮车后面拖着什么酸奶啊、啤酒啊、 嗯、 送货的， 嗯， 哇，这个已经比较早了。 是的，包括提起老北京，提起胡同，也不得不提四合院这样一个概念，也是很多人爱北京的理由。 嗯、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比如说像四合院这样的老房子， 嗯， 它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可能更喜欢住在设施齐全的高楼里面。 嗯， 那在当下，四合院是不是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生活？ 嗯， 或许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胡同里面，恢复胡同昔日的活力呢？ 在改造胡同这件事儿哈，其实虽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它肯定会更加的合理，有更多就是就城市发展好的布局，就是大格局上的意义，我觉得肯定是有益的。 嗯， 小的格局上呢，很多的人情感上可能会有一点抵触，觉得说，哎呀，我的根儿，包括我的生活习惯，包括我多年以来的这个情感记忆，都在胡同当中，有什么可改的呀？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一旦听闻要改、要搬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会比较抗拒的。 是的，但是呢，这篇文章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它是收集了一些比如说适合普通人居住的四合院改造案例。 哦， 我们或许可以一起看一下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就是手机当时下载图片没有下载下来，我可能今天只能用手机跟大家看，希望在活力九八二房间里面的小朋友们可以体谅一下。那这个案例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就是以前的这个平房面积、面积比较有限，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先大概长这个样子啦。 好， 你们看一眼这个图片，你能看清吗？就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啦，或者是放在这儿会好一点吗？哎， 哦，应该、 啊、对，焦对不太准，是不是？ 对， 就这样了，一个小四合院，你们能看得清吗？如果可以看得清的话，我可以继续用手机给大家看一眼。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 就是绿树， 形容一下哈。 阴凉下面笼罩着一处小小的平房四合院， 但是它已经改造的有点这种 palace。 对， 宫殿的感觉了， 大概60平米左右的平房、 哦、 就不太能够满足一家人的居住，可能就是使用面积比较有限吧。 嗯， 一个小小的院子，但它进行了现代化的客厅、餐厅和卫生间的改造， 这里面也太大变了吧。 这个四合院进去之后长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啊， 天哪， 这是他们的客厅、 这个、 好厉害是不是？ 对， 就是很现代简约风格的装修风格。 对，就外部套着咱们老北京胡同的皮儿，然后那里呢、包着这个西洋装饰的范儿。 是的，就各种各样的西洋装饰。但是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使用面积呢，就开始挑高，隔出了一个二层的卧室。因为老屋好像挑高一般还是挺高的， 对， 就隔出一个二层卧室的概率还挺大的。 是的，而且像这种改造一般它都会引入很多天光。 嗯，是的， 就尤其胡同里面本来采光呢，本来天然的这个采光环境呢可能是不太好的，容易房子比较阴、但是你看改造完毕以后啊，各处开窗，整个房子就变成了很多地方都是阳光房。 对的，像他们这是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他们在二层隔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卧室，就很像那种小时候童话故事里面带个尖儿的那种卧室，像很像阁楼。 对，阁楼，对不对？ 灰姑娘在变成公主之前住那儿的呢。 所有女孩都会觉得有一个阁楼梦，因为在阁楼是自己私密的小空间。 哎，真的耶，我就想女孩很喜欢阁楼这个概念， 对不对？你想那些、就 是、你 是 怎么了解少女的阁楼梦的？ 因为美国有很多电影，就是一家里面都有几个孩子嘛，那个小女孩一般都会喜欢住在那个房子阁楼的那个部分。 是的， 顶都可能站起来都要碰脑袋、但他就喜欢窝在那儿，对不对？在那儿翻书、 特别有安全感， 过家家，在那儿 就是半公主啊、嗯、对，就是你说的有安全感是他喜欢在那儿的原因。 对， 所以我也看到过就是你刚才这种改造的案例哈，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波，就有一段时间突然有一波文章开始刷屏了、嗯、就是诶，就是应该是在我想想秋冬季节的时候吧、 嗯、 那会儿有很多人哈，就是人群当中比较中产以上的精英阶层， 嗯， 突然开始呢就开始回潮，就是往这个胡同里面钻，或者往一些以前没有人想要去注意到的那些地方，他把那个房子给租下来，就也是都是胡同里面的哈，不知名的胡同，还不是像什么南锣鼓巷这种地方，你可能改造起来不合规的， 嗯， 然后去到一些比较老的地方，老旧的这个胡同，老式的那种四合院，然后开始大改。我记得就有一对宝岛台湾地区的夫妻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也是像刚才这样，就把一个老的四合院完全改造成，但他们还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嗯、就是中国的皮儿然后西方的瓤，它是彻头彻尾的中式风，但是它的那个中式风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呢、嗯、他们在里面呢就是把大体的结构保留的是我们这个四合院的样子，然后内里呢几乎就是能够有人通行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这个组合啊，所有的这个壁啊，墙壁啊，都是可以自动，就是都是可以移动的，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它的这个空间自由度非常的高。然后因为他们家里面也有小宝宝，所以宝宝的这个婴儿房，包括日后的这个学习房，全部都做的天光顶。然后因为女主人呢还喜欢植被，然后还给他做了这个阳光花房，就等于他房间有一半你看得到，从明面上看，哎，那个顶都还在，看不到的地方那个顶都变成了玻璃顶。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妙的，就一般。然后当时就这是一篇鸡汤了、啊、就是转的人很多，然后那篇鸡汤也就是结尾的这个升华，升华就是说你愿意要大城市当中冷冰冰的那种，就是琼台楼宇的那种高阁当中的那种公寓、 钢筋水泥， 对，钢筋水泥的公寓，还是想要那种说比较接地气儿的，让孩子能够呼吸到真正地脉 鸟语花香型， 鸟语花香，对，因为他自己家是有院儿的，里面是有一棵大树的、一年四季当中四时节令各有不同的时候，那个树上面的叶子都是不一样的。 嗯， 雨雪风霜的天气，你想想它地面前面那一块空出来的地面上， 是的， 就会有不同的风景。 对， 下雨就是湿滑的，下雪就会有一片白白的像蛋糕一样、 嗯、然后你可以光着脚踩在上面，踩出自己的脚印，或者和孩子在自家小院里面堆个雪人。 对，不过那个呢改造也是有这个条件限制的，因为那个夫妻俩其中有一位是设计师，本来就是家居设计师、他们改造完了以后，他的那个房子简直就成为了那片胡同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就是 打车的时候，师傅，我去那个胡同，我去具体去胡同哪个地儿呢？ 常年开放，冲四周、这个 啊、他可以参观嘛？ 对，冲邻里，邻里朋友、街坊邻里难免的嘛，会好奇过来。嗯、哎呦，你家 走门串巷， 对，一进来以后都是瞠目结舌、赞不绝口 啊！的确是，刚才云浩在分享这个小小的案例的时候，他们在做改造的时候，尤其上北京胡同，会加很多采光的设计。刚才我讲的这个小小的60平米的四合院，他们也是做了采光的设计，比如说他们是在隔出了一个新的厨房，是在老屋之外加盖出来的一个厨房。那厨房的顶部呢、是开了一个圆天窗，改善了采光的条件，也给顶部的空中花园增添了很多乐趣。 哦这个、 你看，也给大家看一眼啊。 最近所有图片的乐趣都是我们俩的。 是的，就是一 个 小小的加盖， 就是、水井一样的， 对，那个圆圈， 像水井一样的这个部分。 嗯，这是从里面看的一个结构啊。 哇， 哎，这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天窗。 天圆地方哦，他应该还懂些禅学的这个思想。 我觉得在四合院里面居住的人好像多多数数都会看一些所谓的风水啊，或者是比较重视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吧。 对对对 对、这个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的文化脉络是有关的、因为以往你去看这个皇城的这个地图的时候都是对称的结构， 对的， 哪里是圆哪里是方，然后哪边留一块框、 对，北京的路都很直， 很 就刚学开车的朋友其实很好弄。你知道我有一次有时也是手机没电、我到现在就无论到哪一定要用导航，我那时候从家里到台里来我还要用导航，要不然我就会立刻开错，从建国门桥那儿盘到东单去了，而没有盘到国贸这个方向来。 从建国门盘到东单，你这是落 这有一个路口，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就是那个、 我知道，我理解，我理解。 你如果早出去50米，就反方向去东单，然后晚出去50米，就是到我们台里来嘛，到国贸来。 热爱工作的 山山，然后我经常会盘错，然后再掉头，很麻烦。 那你要是在西直门的话，可还了得？ 就完了。我如果去重庆那个立交桥，更死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有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开始动脑筋，开动我的脑筋，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我是能找到路的，因为北京的路太直了。 双手不把方向盘，路在何方？ 敢问路在何方？ 不再骄傲下。 周一本来大家的心情就已经很焦虑了，然后 我唱完歌之后更焦虑了是吗？ 对，听完你的这首歌，尤其这个唱腔之后， 因为我真的觉得北京的路很直，对于开车朋友来说很好开、你只要记住你去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是东边还是北边，你只要逢路就往东边开，你就总能到那儿。 对，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对， 永远可以找得到大路。 是的，你到了那个附近就知道了嘛，是吧？不要害怕，如果你的手机忽然欠费了，或者是开了什么各种网络没有了的状况， 像是我开着花 还是可以 开。好，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还是在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北京的胡同串儿的文化。 是的， 当然也涉及到了现在这个胡同。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有一个胡同的话，不是你有一个胡同啊，你住在胡同里， 你知道这胡同多贵吗？ 因为有一条胡同。如果你有一个四合院的话，哇，也是富豪。 对，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住在四合院里面啊，你会不会用这种现代化的方式对它进行改造呢？还是更希望它保留原汁原味的那种老北京房子的感觉？如果你愿意改造的话，打一；不愿意改造，打二。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会不会愿意改造。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很纠结。我觉得不改造的话，是真的有那种特别接地气的，然后有历史的厚度，然后有那种人文的温度。可是如果改造了的，不改造的话，那会很不方便。现代的话，你好像也能找到那种中西合璧的乐趣。 对。 可是又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又觉得哎呦，就是很纠结了。 其实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改？但是呢，我们改的，哎，你看这个有一位是跟你一样的， 这是改造，一是改造吧？ 对，一是。哎，一是不改造吧，我记得一是保留地气儿吧，这是没睡醒。 随风，你打完一之后能不能告诉我刚才说的一是什么？一个只有七秒记忆力的主持人。 小鱼儿珊珊。 瓜子销售刘佳维说，每天上班路上都听九八二，今天特意过来看看珊珊，你是为什么会听到九八二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频率，就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你是偶尔调到了吗？ 好，硬广 还是？我是认真的想问问他了。不管怎么样呢，的确像佳维这样，你可以在收音机上调整到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 谢谢佳维，欢迎你常来哦。 哎，欢迎成为我们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随风，你倒是告诉我呀，随风。一是什么呀？一是支持改造，对不对？ 留了一串一以后就忙去了。 一，我是瞬间记忆了，我的记忆大概只有七秒。我记得我说的是支持改造了。另外呢，在8:55左右，我来到北京时间9点的时候呢，会给大家送一首歌曲。然后我今天也的确没有什么自己特别多的主见了，我给大家两首歌曲，你们来选好不好？你们选哪首？ 你这周走的是随性风，对不对？ 随性风。我选你们选哪首，然后我就播哪首。比如说给大家选一个什么呢，看看有什么歌曲啦。500的钉子花，然后有方大同的味道，还有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你们想听哪首呢？ 首 味道还是钉子花，还是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很好听。 对，所以我想听第三首。 你会唱吗？ 我不会啊。 你为什么不会？你唱歌这么好听。 因为我真的不会啊。你要硬让我唱一首，连现在就已经开始硬 Q 我唱我不会的歌吗？你要说我会唱的，我还敢哼哼两句。 不如在这个时段，我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唱歌的欲望呢？首先，哎，如果提到北京胡同，你会想到什么歌呢？北京胡同，北京四合院，老北京。 豆汁儿是不是这么好？ 什么豆汁儿？ 就是，那是卖豆汁儿，卖早餐摊儿。你知道我的老本行，卖早餐摊儿的人会吆喝。 卖早餐， 他会有各种。 不是卖早餐摊儿。 对，卖早餐的，就早餐摊儿上的那个早餐伙计会吆喝的。就是现在已经听到了。 豆汁儿，就跟小时候我们听到那个什么摸剪子嘞， 抢彩刀，哎，这是 全 国通行 的， 是的。 哎，大家是全国都在摸剪子嘞，抢彩刀这样的声音当中午睡起来的吗？ 午睡起来，你这 我有时候午睡，然后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摸剪子抢彩刀，抢彩刀了，应该是，对不对？ 对，我都不知道那字儿是哪个字儿，但我知道就是它是干嘛的，就是一旦有那声音来，一般就会有街坊邻里的，就是拿着菜刀就下去了， 拿着菜刀就下去了，是要干什么呢？提到老北京，大家会想到哪首歌呢？提到老北京，老北京胡同，老北京四合院，有什么样的歌可以想起来呢？我会想起那个什么，都说冰糖葫芦儿酸， 酸中还带着点甜。 是不是这首歌是唱老北京的吗？ 反正他至少唱的是冰糖葫芦。 对，还有一个什么，哎，说唱脸谱为什么有老北京的感觉呢？ 我想那个歌词是真的， 说那里一豆耳 墩到御马，嗯，那里 寒冬战长沙， 那里那 里那里的曹操，那里的关公 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彻底把最后一波听众吓走就对了。 是不是有北京的感觉？这是因为唱的是幼儿小京剧，流行京剧，所以说会有这个北京的感觉。 你走进胡同里的时候，走进老北京居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会听到的几种声音。 嗯，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唱的国粹京剧的声音，然后包括有一些家里面播的郭德纲的相声段子的声音，然后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打孩子的声音， 打孩子的声音，为什么一定要打？ 对， 妈妈再打我一次。因为记得那个表情包吗？妈妈再我一次，对，连环扇脸那个，嗯， 白脸的。 白脸的珊珊， 你是白脸的珊珊。 一般白脸红脸是好，白的是好的那个，还是红脸那个？白的是好的吧？ 啊，是 红脸的是坏的，因为红脸凶嘛。 我真的是那个大言不惭哈，就是如果有这个京剧的票友，不要喷我哈。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来教导我一下。在我印象当中，我怎么记得有一类白脸是 坏人是， 坏人是奸臣， 曹操 是奸臣，对， 嗯， 就是有那个奸猾， 对， 有阴险的那个 对 角色特 性，但是。咱们以前说爸妈管孩子的时候，不是也说他们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吗？白脸那个就是 一个笑面虎 啊、那个哦， 一个笑面虎，但是笑中藏刀；一个表面上是已经发怒了，但是就是外强中干。在我理解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爸爸妈妈无论是谁对你都很凶，是吧？ 就是联合双打就对了。 怎么就是双打了？好吧，我不是白脸的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段跟大家开启的一个话题是胡同改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支持胡同进行改造呢？或者是如果你有栋小四合院的话，哎，会不会对你的四合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呢？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作者给了一段特别特别诗意的结尾，他说、夜幕下的小院发出暖暖的光，远处依稀可见正阳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北京，还有些先人留下的遗迹，诉说这里曾经发生的那些往事。 哇，好神秘感、 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今天有空的话呢，可以骑个共享单车，或者是拉一个脾气好的司机、去北京胡同里面转一转。 还有一种直接找那个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有合法合理的这个黄包车司机， 哎，黄包车是吗？ 比如是在后海那边，像烟台斜街那边， 好像是有， 价格虽然贵了点哈，但是他非常的专业，他会带着你就是骑着那个黄包车那种三轮车，带你穿过那附近所有知名的胡同，谁谁谁的故居，哪哪哪的饭店好吃，他全都门清、而且阴汉双语， 哎，好喜欢这种，哎呦，可厉害了他们， 对， 什么都知道， 双语， 嗯， 特别棒， 对。不管怎么样，有一种说法说改造或许是对北京老四合院的一种保护、大家同意吗？如果同意是一种保护的话，改造是保护的话，打一，这次我记住了，一是改造会保护，你帮我重复一遍，咱俩就不会忘了， 是保护， 打一，是吧？ 一， 其他的打二啊。好吧，那在这个时段呢，送大家一首按照如云浩所愿，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 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烦不了的伤，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例行的先来推广一下，除了在我们的频率982能够听得到之外，各位朋友想要看到我们俩的脸的话，想要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直播盛况的话，请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珊珊此刻精致的妆容，还有云浩此刻 精致的妆容倒是没有 帅气的外表， 主要是为了衬托你帅气的外表是吗？以及跟大家更正一下，我们直播间倒是没有什么盛况了，就是两人在聊天而已， 就是两个和谐的聊着天的 一幅和谐的画面，是不是？ 对 啊，也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喜欢珊珊或者喜欢云浩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俩的微博，我的微博叫做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微博呢是王云浩 7。 哎呀，真洋气。那这个时段呢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9点半我们俩可就下班了，所以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哎，到了办公室没有，赶快把电脑打开，挂一下机，戴上耳机跟我们聊天，好吧？ 哎，你知道以往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话题呢会比较严肃，会比较正能量，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大家值得思考的主题，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习惯要聊得散一点，就是让大家能够放轻松，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点周一是最忙的时候， 哎， 可能你刚刚来到办公室以后突然发现哇，一个周末堆积了那么多事儿要解决处理，所以我们这会儿呢就希望大家不带脑子来听节目， 哎，可以，你就听我们讲也行，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随时也聊，比如说随风说云浩越解释越黑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刚刚， 心黑，帅气的外表 对，我脸黑手黑，心呢还挺赤诚的， 鲜红的， 对的。 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北京胡同改造那些事情，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三个人的故事吧。 好， 第一个人叫做什么呢，他是一个外国人，叫做 Michael Mayer，他是在接受了一个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为今天我们在中国土地上所看到的一切提供一些脉络，是一个出生于1972年的美国作家，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呢已经是22年之前了，95年的时候23岁的他作为美国的一个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的一座小城市内江，其实内江不是小城市，内江不是小城市吧，内江还挺有名的， 可能在他看来吧， 啊，可能是在这边， 或者跟北京、上海这些外国人常去的一线大城市 啊，有可能比起来，在四川内江当英语老师，并在四川大学与著有《江城》《寻路中国》等书的美国作家何伟同班学习汉语。这个时候呢，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英东。两年之后，说着一口标准的川普， 四川普通话。 哎，搞啥子嘛？ 说啥子？ 做啥子哦？ 做啥子啊？ 哎， 抓娃子啊？ 说这些什么？抓娃子？刮娃子？ 刮娃子啊？ 刮娃子？ 就是说你傻的意思呗？ 对，二傻子的意思。哎，云浩刮娃子？ 我不是刮娃子。 不开心了。哎，那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人叫做梅英东，中文名字啊，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英东的美国人。在结束了自己的志愿英语老师的工作之后，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学习中文，然后去北京的国际学校教书，为《纽约时报》啊、《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撰写文章，包括他和中国姑娘， 职业比干脏 呀，他和中国姑娘谈恋爱，最后结婚等等，在北京待了整整十年。2008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叫做《再会老北京》。这本书写的是中国城市的变化，比如说一些胡同里面的变化，还有那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他的方式呢，就是住下来观察聊天，然后写作。这本书我真的还是蛮感兴趣的。他是从2005年的8月8号开始住在北京的大栅栏杨梅竹斜街。听起来真亲切，这个名字大栅栏。在这么一个胡同里面开始收集写作素材，那很多呢都是来打工的，他们就和他们一起用公共厕所洗公共澡堂，看北京晚报，关心时不时出现在墙上的各种各样的标语，等等等等。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的差不多了，他结束了在胡同的生活，完成了写作。他说他希望呢读者能够知道，所有的城市都有过破旧和立新的历史，北京也是如此。那随着胡同的大量改造，也在经历着北京最后一轮的破旧立新。 我觉得这个说的好棒，破旧立新，不破不立嘛。对于老城改造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刚说的那些所有的记忆，我相信如果住过胡同的人或者窥见过胡同生活的人都是有记忆的，什么公共澡堂啊、公共浴室，共一个事儿啊，公共卫生间、 公共澡堂和公共浴室，列举的真棒。 一个高级的，一个对更高级的。 如果大家会感兴趣，比如说在一个外国人的眼中啊，一个娶了中国姑娘的外国人眼中，北京胡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北京胡同里面生存的，大爷大叔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看这本书了，叫做《再会老北京》， 或者更简单，直接看那个冯小刚拍的电影。 哪部电影啊？ 不是冯小刚主演的那部电影 啊，《六爷》。 对， 查一下。 这不就是标准的老北京吗？ 是的。 是不是二娃自行车？是不是军大衣？是不是自己也是？他是做什么生意来着？ 他是做什么生意来着？六爷， 他那门脸好像也没怎么 修什么东西吗？ 对之类的吧，反正也没怎么图着赚钱 啊，不是什么特别严肃的行当，对不对？ 对。然后他的那些老伙计不都是这个标准的北京的胡同串吗？ 为什么我们会对胡同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幻想呢？因为我觉得当时看六爷的时候真的觉得里面有好多画面好美，比如他骑着自行车叮叮叮的。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城市是趋同化的，就是越来越像。无论你去到，比如你去到北京上海，高楼大厦长得是这个样子，你去到上海广州，然后你去到什么深圳广州，就是这每两个城市做对比，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的。现在你打开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些都市这个情感剧啊，都市职场剧，他不说那个地儿在哪取的景，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哪。就是现代化的建设方式都是越来越相似的。只有这些比较老旧的东西，比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就这种东西才能够把它区别出来。像西安，包括像河南的洛阳、郑州，只有它最老的那个部分才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一个城市独特的记忆， 对， 是它独特的名片。 所以大家就是不断去追忆，不断去怀念，然后不断觉得说，哇，一旦影视作品当中、文化作品当中出现了这个文化符号的时候，会觉得它很有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可能已经很难见到它了，会觉得稀缺。物以稀为贵嘛。 的确是，我觉得胡同大家有非常多的美好的关于小时候的回忆吧。如果在北京长大的话，其实不在北京长大也应该蛮喜欢北京胡同里的。待会儿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北京胡同里面发生的特别有趣的小事情。但是随风问了你一个问题，说北京昨天下雨了吗？什么意思啊？ 昨天没下吧，这几天都持续闷热着。 我看着天气预报好像是明天要下雨， 赶紧来场雨吧， 来场雨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关于雨的歌呢，跟大家稍微的播一小段好不好。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冰冻我的心。 好的，播完了。 对，我就是人生播放器。 就是这样。哎，认真的啦，这首歌什么来着？找自己。 对，陶喆的找自己。 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刚才云浩呢清唱了几句送给随风。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啊，也是跟改造胡同或者改造四合院有关系的。 嗯， 设计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胡同老宅。这个人呢叫做韩文强。 嗯， 是在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教书的一位老师。 哦，了不起哦， 听起来很厉害，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我有很多中央美院学园林规划、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朋友， 听起来就很厉害。 对对对对， 觉得他们脑子当中装了无数的立体结构图。 对，而且就是学建筑的人的空间构造、空间思维能力是非常强 的。 嗯， 然后他们在看事物的时候，就是我看你珊珊，你是个平面，他看你的时候会看到你的骨骼。 不要吧。 然后他会看到你的立体了。 我的那个排骨长得特别好。 我并不感兴趣。 就是那个肋骨，我有一次去体检，然后扫那个 X 光还是什么的，然后 医生说，哎，好标准的肋骨。 老师说，哇，你肋骨长得好齐呀，啊，嗯。 哎，对，肋骨不是就是标准医学骨架，是我们怎么跳到这儿了？ 怎么了呢？ 医学骨架上它是就是四四对开，它是对称的， 嗯， 但实际上有些人经年累月的坐姿不正啊，包括什么， 嗯， 你知道 他不要歪着坐， 他会错开，他会从这样。 哎呀，不要交叉啦！ 他会从这样变成这样，你知道吗？嗯，就高低肩就会变成上下不对齐的肋骨。 明白。但是我每次看那个肋骨这块的那个扫描图，我就很容易想起羊排，这是为什么？ 其 那羊肋排真的很好吃啊。 它本质是一个东西， 嗯， 对，本质上是一个骨骼构造。 是的，它都是人的这块这个肋排类的部位。 嗯，对，一个是人宝宝的，一个是羊宝宝 的。腹部的，嗯， 对对对。好，让我们回到房子好吗？ 完了 饿了是吗？ 很想吃羊肋排，因为我前几天去了一家西藏餐厅， 嗯， 就是那个那首歌呀，啊，也有 马叫马加米， 仓央嘉措的那首歌《马吉 马加米》 你的咿呀，狠狠狠在我的心上， 哎，这你都会 唱，哦，哎呀咿呀啦阿索是吗？马吉哈哈哈哈啦， 马加米是他的。就是他当时 爱上那个 姑娘 的名字， 的名字 是吧？ 对， 然后去那家餐厅里面点了那个哦，那个烤肉那个，哎，太好吃了，真的。 我觉得我直接跳到胡同里面，胡同里面好吃那些东西让你。 哎，真的吗？胡同里面是有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超级多。 咱把韩老师放在一边，你先跟大家讲一讲胡同里面好吃的东西，好不好？ 我吃过的几个胡同里面比较好吃的餐厅，此刻没有任何广告嫌疑哈。 没有，咱们可以不说名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用纸写上放给大家看。是不是太拼了一点儿？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是一个叫做滇某滇来，我就不说全名了， 哎， 一家藏在胡同里面的云南菜。你知道这家菜很有意思，它没有菜单儿，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在方家胡同，然后没有菜单儿。进去时候呢，它是几个不同的价位，比如你选100多、200多，甚至快300块一位的时候，然后呢，它会随心情，每个季节菜色会有一些变化。 嗯， 上来以后是一小碗一小碗一小碗，然后是云南菜。里面有几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碗是那个蜂蜜酸奶，这是一个饭， 嗯， 本来是饭后 的 甜品，但它会同步上，你就可以佐餐一起吃。 嗯， 它那个酸奶是自己做的， 嗯， 然后那个蜂蜜呢，也是应该是从云南那边运过来 的 花 蜜。还有别 的 吗？蜂蜜酸奶好多餐厅都做得很好吃。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然后还有它那个菌子，它那个， 嗯，啊，菌子我觉得可以。 对它那个， 如果真的是从云南弄过来的菌，真的会很鲜。嗯， 它那个全名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它连菜名都不告诉你。 松茸。 松茸太贵了，应该是牛肝菌之类的，他自己腌过的菌子，完了又用辣炒炒过一遍，所以就是有点咸辣的口，然后就特别下饭，而且就那么一小碗。 不行不行不行， 还有那个， 哦，天 哪，对，还有那什么香茅草烤鱼，很多餐厅都会有香茅草烤鱼， 啊， 但是一般餐厅香茅草烤鱼都很肥大， 嗯， 它为了让菜显得很丰盛， 嗯， 但他们家香茅草烤鱼你感觉就是那个野湖里面钓上来的鱼，鱼也不大，但那个味道非常鲜美。 叫什么呀？这家餐厅发给我， 我等会儿发你。 很好吃是吗？ 对，还不错。 你确定是比一般的云南菜好吃吗？因为北京好吃的云南馆子其实很多。 而且，啊，对对对，这倒是， 嗯， 而且他们家还很特别，就是有一棵大树在它的一层，然后穿到二层，它二层是有露台的，这个季节去二层晚风微凉的时候，你刚刚好就可以坐在那儿，然后呢， 乘个凉， 嗯， 然后喝着蜂蜜酸奶，吃着烤鱼，吃着菌子， 嗯， 然后还可以吃到很多它别的这些各种菜色，和朋友聊个天，特别有情调， 还不错， 嗯哼， 环境也很好， 对，环境也很好。 那行，我改天可以去试一试啦。 嗯， 那继续回到韩老师这条资讯好了。韩老师刚才已经说过了，是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的一位教师， 哦， 他大部分时间呢教的是室内设计啦， 嗯， 偶尔也教教建筑。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凭借自己的个人兴趣支撑起来，目前不到10个人的团队呢，操作的都是一些小而精的项目，但每个都很特别， 嗯， 哎，做了很多跟传统文化相关的项目，比如说把建筑营推进，他的建筑营推进大众视野的呢，是一个名为曲廊院的胡同茶社项目。 嗯， 哎， 胡同里的茶社是吗？ 是的。就是尝试将胡同改造为商业业态的空间而非住宅。那个这个茶社的老板呢是他的朋友，平时就是做书画呀茶具类的生意，后来租下了东41条胡同的一个旧宅院， 嗯， 想要把这里做成带有私人会所与展览空间双重性质的茶社， 嗯， 就找来了韩老师， 嗯， 帮他一起改造。 嗯， 这样的案例的确还是蛮有趣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稍微的关注一下这样的茶社，如果你在东41条附近的话。 嗯，哎，你有去过，就是大家在北京的话都会去过国子监胡同和五道营胡同。 五道营胡同你是想说那家餐厅吗？那家蛮贵的餐厅。 你说某红花吗？ 金什么 啊，金某影吗？ 对对 对，反正那条胡同上餐厅都很贵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条线就是标准的这个商业性质的这个胡同嘛。 嗯， 但我觉得那条，因为你刚说是建筑风格的事儿，这条胡同上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会发现这条胡同可能是全北京所有胡同里面配色最丰富的。 哪条胡同？ 就是五道营胡同。 哦，是吗？配色很丰富，我真的还没有留意这件事情。哎， 我说配色丰富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胡同的那个颜色就应该是褐色、深咖色， 嗯， 或者那个朱红门的那个朱砂色，对不对？就应该是这几种颜色。 是的， 但是 或者是灰瓦了。 对，灰瓦， 嗯， 对吧？片的这个墙面的颜色。但你去到那条街的时候，它特别混搭， 嗯， 它会有地中海的白蓝色， 嗯， 会有美式小田园的这个碎花粉， 嗯， 包括明黄色，然后有的招牌还有这种什么朋克风的重金属色，反正就各种，因为它每家经营的这个类别不一样，你会发现那条胡同的包容性特别强，简直就像一个浓缩的北京城的感觉 啊。的确是，还是可以到这个两条胡同当中去转一转啦。 嗯， 哎，继续说回刚才韩老师做的这个项目啊，其实他做的什么样的胡同改造项目，并不是特别的一定要介绍给大家，但是我对他的态度比较感兴趣，因为他谈起胡同改造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呢，更多的是无奈。为什么呢？比如说他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毗邻东41条胡同的一个传统四合院区内的天井住宅。 哦， 原本是80年代后期搭建的矮小破旧的平房，仅为120平米， 嗯， 没有保护价值，按照他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保护价值。房主希望是在原址重建一座住宅，满足4个居室和1个工作室的工作需求。 嗯， 那他在建筑的外立面呢，选择了四合院最常用的传统的灰砖。 嗯， 啊，通过院子区域砖墙砌筑方式的变化， 嗯， 产生渐变的空隙，弱化了砖墙的厚重感。不管怎么样，做了一些设计，可是呢， 无法形容。 对，但是他说，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太专业了啦， 对对对， 也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包括他还提到一个小小的细节，说现在还愿意来住胡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当地人了。 对， 哎，现在住在胡同里面的人呢，都是有点钱的人。 嗯， 又非常向往， 开始说的嘛， 是的， 向往胡同地气儿， 对，向往四合院的生活，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光影的变化其实都能感受到。 嗯， 哎，不像住在高楼里面的院子里面，可能对他们来说更舒服，所以他们愿意住在胡同里面。可是他说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机会，韩老师做了这么多项目，还是说胡同改造的项目呢要比较少碰。 嗯， 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说，因为他不想呢那么劳心费神，也挣不了太多钱。他的原话真的是这样子说，做这种事儿太操心太费劲了，本身面积比较小，时间又拉得很长，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嗯， 关键是你最后完成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政策法规， 嗯， 哎呀， 对对对， 包括呢在邻里关系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嗯嗯嗯， 所以韩老师的意思是说，改造胡同最棘手的问题其实是处理邻里关系。 哦， 嗯， 这也是其实我们最后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哈。这个邻里关系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都市人感觉应该是比较淡的。 哎， 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老跟大家聊那个剧集《欢乐颂》啊，这个应该算比较特例的邻里关系了，就很少有人能够在租户的体验之下， 身为租户或者说身为这个高楼大厦当中的住户的情况之下，就和自己隔对门的这些邻居们还能那么融洽的相处，但是胡同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 胡同你会发现就是有些时候是毫无隐私可言的， 因为大家离得毕竟太近 了，大家离得太近了。我说这个毫无隐私可言，没有说觉得不好啊，还是觉得戏谑的口气来讲很亲切。你会发现就是隔壁家的张大妈，对门的李大爷，就时刻就跟自己家的这个长辈一样看着你长大。然后有时候你家没盐了，没米了。 什么特别经典的电影里面，隔壁有一个小姐姐在偷偷在洗澡，然后有一个小男孩，男主角就爬到树上还是爬在墙上去看，你记得吗？好了，不管了，就是没有隐私可言了。 因为那墙也实在不高， 是很容易爬过去。 对，而且那小姐姐可能也没有多大年纪，完了就还是可以光着屁股在院里洗的那个， 对 那个年纪， 嗯。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以前那个胡同之间邻里的那个关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就有时候是羡慕哈，但是太过从甚也会觉得说是有时候是一种负累。 对， 但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觉得话。感觉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太热闹了，因为我是去过这种地方， 那种时候真的好温暖呐、 啊！人 家给你端半碗饺子，你去给别人送一碗醋什么之类的，太热闹了。 对，你看美国的这种田园小镇似的，包括像美国的西部、美国的南部一些比较古旧的一些小镇上，一到这个就是那万圣节还是复活节，就是他们会就是小朋友拿着那个筐去。 要糖 是吗？万圣节的时候，对，万圣节，那会儿哈，就是以前的这个胡同过节的时候，你都不要说去要糖了，就挨家挨户的去窜着去吃饭 啊，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 百家饭， 对，吃百家饭，一定是这样吃百家饭长大的。你家没米了，我家没蛋了，就互相窜门就借了。 嗯，是的，但是呢，的确是像云浩分享的这样，胡同里面的居民关系太亲近了，就像一家人一样。 是的。 可是当你想改你的房子的时候，就会出现邻里关系问题。 对，改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比如说，改到新的这个环境，改到新的环境的时候，需要去破旧立新的时候，这堵墙建的都高，你这堵墙以前是公用的，然后这边还有一棵树，哎，人家就想要这个树荫，但你又觉得这棵树碍事儿，你想把它砍了，就类似于这种事情 的 时候。 其实韩老师也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胡同改造过程当中呢，有一次他在改造的时候是将原建筑楼板部分切除，加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天窗，然后可以增加采光，但是就是因为加盖的这一小块玻璃顶引起了邻居的不满，理由是影响了他们房子的采光，挣扎了好久，最后是给邻居送了一些钱才得到了允许的。 这个我自己也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在杭州还有一处家，在杭州那处家呢，就是也是那种 什么叫在杭州还有一处家？你爸妈在杭州吗？ 就是家人也有在杭州 啊，明白。 然后呢，在杭州这边的这处是要再改下是，不过我跟他是反过来，我是楼下的时候人，因为我们那一栋是就两户嘛，只有两层，就是一层和二层，就一层想把那个他的那个他有院的，他一层是有院的，他想把他一层那个卧室延展出来一部分，但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二层就有一部分是。就是一望出去下面就是它一层的顶，你这样的话其实就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是不够美观的，但后来他们跟我们交涉完毕以后，其实很简单，这个做法呢就是我们家也延出去一截，就等于说扩大了一部分面积，然后直接这一截做成了一个阳光花房 啊。 对，其实沟通起来非常简单。 对，其实还是可以好好的沟通的，是不是？那好，那今天节目呢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再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过了三个人嘛， 好， 最后一个人物叫什么呢？他叫做宝姐。宝姐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在鼓楼东大街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面，做了一个咖啡馆，一个特别特别文青的咖啡馆， 很多人的人生终极梦想， 太想了，你知道吗？ 对， 我经常看到那种朋友分享的，比如在胡同里面的某个咖啡馆的顶楼，然后喝咖啡或者是看本书，你的旁边、你的脚边可能就是其他的那个胡同的屋顶，就那个感觉，坐在屋顶上的感觉，太是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我干嘛要把自己唱这么高？对，他的确也这么高。 怎么唱原调？怎么唱屋顶？ 差不多嘛，就是看我们俩。就女生如果是那个， 来嘛，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最亮丽的夜晚，那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好了啦，太难听了， 随风说，你们说这些都没听过，你说我们说的是哪些啊？其实就是胡同改造计划，大家可以在胡同里面就会发现一些小小的，像这个你应该是知道，有一些胡同里面会有些改造过的咖啡馆。我刚才讲的这个宝姐呢，她就是在一个老北京胡同里面把26米的平房经过巧手的规划变成了78平米的咖啡馆之家。 多建了三层吗？ 不知道，他多出了天台和花园了，因为就是不想有广告嫌疑，所以说跟大家就是只是分享这么一条信息。因为其实在北京这样胡同里面的咖啡馆并不少见。 对对对、非常多， 挺多的 咖啡馆、西餐厅、然后还有书店都特别多、而且都非常的有格调。 嗯，我是看到了一张宝姐这样的照片了，我是被这张照片打动了、所以才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哎， 哇， 看到吧， 蓝天白云， 是不是理解那个意思？ 有风吹过， 就是天朗气清的日子里面，然后他就坐在这样的露台上面消磨时光，望着北京城的蓝天，随性的弹上一曲吉他也是很好的享受。包括刚才这张图片里面还有些什么彩色的水果盘呀、还有小盘子、还有他背后的这个披肩、就是就各种各样的那个风情凑在一起，让你觉得很有文艺的气息，然后在老北京的城市里面展现这种文艺的面貌，又有一种别样的小小的情调。 对，早上的时候一定会听到歌哨，晚上的时候在屋顶可以看到夕阳，然后呢，你在 歌哨是什么呀？ 歌哨就是鸽子，鸽子飞过的那个声音，那个、 鸽子飞过有声音啊？ 那个频率 好 频很高的、 好喜欢这个词哦，我都不知道歌哨这个概念。 就鸽子它的那个声音不是它发出来，是它带的那个歌哨发出来的，就为了防止丢吧之类的。 歌哨是人给它放上去的吗？ 不是吗？我印象当中是的。 我查下了歌哨是什么啦。 我曾经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人那个鸽子都是人养的呀，它不是自然的呀。 啊，对。 就是养的时候可能会给领头的会给那个脚上、翅膀上什么的。 是的，歌哨呢又名鸽铃，是一种民间风物、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全国有不少地方都能制作歌哨，但是北京的制作歌哨的水平，无论是声响效果还是品种类型，都算是比较精致的。哎，但是鸽哨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呢？鸽哨是真的绑在鸽子身上吗？ 怕它丢，怕它找不着回家的路。 认真的吗？我在认真的看这个鸽哨怎么用。哎呦，鸽哨的配音应该是了解哦，鸽子的负荷能力，还有哨子的音量和音色、那估计真的是，就是北京养鸽放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好学的珊珊， 我超级好学，我特别喜欢，就赶快看清楚，要不然我回头我就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了，这是我真的头一回听到歌哨，谢谢云浩。 不谢。 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北京胡同改造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老北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一定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保护的啦。 是的， 在 每个地方的传统文化都是这样。 是的，在进行保护的同时呢，也可以有些自己的小小的巧思和创新的想法融进去。也希望在进行胡同改造的大家伙，如果你有胡同的话，如果你有四合院的话，可以 联系我们这位富豪， 在帮我们保护老北京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有趣的改造，希望大家稳住节奏，慢慢的去看老北京城的美丽变化。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个样子，明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拜拜喽，送大家一首他下了夏天。